那颗最小的依旧是我，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生。地上有无数个聋人，那个最小的依旧是我，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我在爱哪里生。下去与找他，

是什么？ 心如钢。